完这份早餐，看完这本杂志就走，离开这座小镇，有太多回忆的路口，爸妈在等候那些没能团聚的时候，我想要紧握那双轻柔厚重的双手。Home, home, my home is strong for you. Yeah. Home, oh home, my home is strong for you. 让我撕心裂肺，或许忘的场面不多，也会伤心难过，又或者什么却不说。在触碰那些细腻温柔的感受，我知道你会拥抱亲吻抚摸我的脆弱。

接受生命你给予我的全部的悲伤与爱，那些力量和叹息，还有那未知如谜。 21点整。